尼泊尔的网络杂志《今日尼泊尔》和《阿尔潘报》近日分别载文强调，朝鲜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是贡献于世界和平的。文章指出，朝鲜在同美国的核较量中接连取得胜利，致使美国陷入守势。朝鲜成功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，是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的，而不是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。